的船桨，听到 娘向东吹的风，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，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，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裂开，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？没有焦灼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。请看我大脑，听不清你听锣鼓惊天起，耶，听假有声音啊！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一撒两金箍棒的什么 是一柔可到谁不曾爱上自由，谁不曾独上高楼，谁不曾为梦放手，谁不曾孤单行走，冲淡大闹天宫，就怕你宁愿流泪望天，却不忘手相牵。 醉茫茫浪到前程悠悠，这个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，难道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，从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走了鬼话就留了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透一些，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，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这是谎话算是个天下，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声大声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声大声大声大声，银河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

会不停有那定时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微醺。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，连脚步都风浪鸣歌的唇印，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带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记忆。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带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记忆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擦过玻璃前的声音，这样孤单的冷雨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爱马蹄写那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 quite all